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呢个理念 啊，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高铁啊，阿妈话我都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 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啊，咁啊今日都讲咗啦，每一节都差唔多有嘉宾，第一节嘅李鹏飞啦，第二节嘅我哋阿老友啊姚坚哥啦，咁啊跟住咧呢一节咧一位稀客。第一次上嚟我嘅北上频道，咁我同我识佢嘅就系都系喺另一个电台，其实我都觉得佢系网台嚟噶，不过佢成日都话佢自己唔系网台嘅 D 一八啦， 咁啊咁样讲过， 出咗声嘅呢位朋友就系啊宇文啊，哇一个好优雅嘅名字啊，落雨嘅雨，咁啊仲有一位小朋友喺我后边嘅声音，哇 喺度帮我加油嘅， 加油啊加油嘅声音系啊，宇文系咪系你细路仔？你嘅细路仔个公子嚟嘅，好可爱嘅一位公子啊， 我恨仔恨咗好耐， 系嘛，咁啊所以嗱，听网台就有呢、這个。好處啦，睇下如果你 D 一八咧，咁你嘅小朋友就唔可以出聲，我哋呢度咧就冇問題嘅，兒童樂園咁都得，一陣揾埋佢開咪都仲得， 即佢未識講嘢啊。 介紹下宇文先啦，嗱，我認識阿宇文嘅時候咧，就係喺D 一八啦，我同你做過一次節目啦， 好開心。 我哋中間有個媒人嘅，係嗰個媒人就叫探長， 係 盧漢推哥。 007 系啊，好似系零，系咪啊？007系嘛？咁啊，嗰次我同你好似一齐做替工啊嘛。阿博贤请咗去食饭未啊？ 冇错，诶冇啊，佢冇请我。 系嘛？系嘛？ 请翻我哋。 系咯，我哋两个一齐都帮佢做。 你提醒我，佢争我哋一餐。 系啊，我再提一提佢，佢有时候听噶。咁啊，我哋两个加埋先等于一个博贤啦。 好。 咁嗰次好开心， 好开心。 同阿宇文傾即係做一次節目啦。 傑斯你又好啦，即係你推啲歌咯，同你講啲嘢啦，哇！真係完全對曬嘴啊！ 我唔係揾你上嚟笠高帽喎， 唔係啊，那個感覺好正，因為冇乜人咧會喺香港同我講老北京嘅嘢。 鬧鼻尖， 點解啊？點解？ 點解啊？因為點解咧？ 係咯， 因為冇乜人， 因為我嘅身份比較特別咯。 係啦，介紹啊，點解嗱？我點解捉阿宇文上嚟咧？上親嚟一定同北上頻道有關啦，即係同國內有關啦。咁因為我都知道你係喺北京長大，係你都係北京人嚟嘅喎，你都 係，我係北京出世咯。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我就想捉下你上嚟咯，講下你對北京嘅情懷啊，又或者對成個中國嘅，因為我都嗱仲有即係亦都可以介紹，因為宇文而家都係喺 D18 嗰邊啦。我記得你之前應該都有啲普通話嘅節目啦，同埋而家咧就都同阿小班啦，同埋林旭華啦，每個禮拜嘅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主持緊 8點至10點， 就係、是、風波裡的茶杯。哇！呢、這個名牌嚟嘅，大佬係 啊，所以唔可以嚇，即係做得呢個節目都要有翻咁上下份量啊嘛。 太火啦！我就覺得即係今日就好舒服啊！我哋可以好生活化地嚟傾偈， 係嘛？呢度好唔同啊！我都知道嗱，即係今日大家要俾啲即係點講啦？你要照顧一下宇文咯，因為宇文應該算唔算係第一次做網台嘅節目啊？ 算啦，完全係啊， 係咪 係啊， 覺得呢度好恐怖啊，係嘛？ 唔係喎，覺得好舒服喎、 啊。嚇、啊，呢度好似 網台俾我臭咁樣，係啊，我覺得真係好屋企嘅感覺， 係 嚇、啊。到我哋依家真係 on air 喺度講緊嘢嗰陣時候，都係一個好生活化嘅感覺。呢、 啊 這個就係其實我自己覺得係網台 係 俾我嘅感覺，真係距離好近。 係 你同。即係同 mass media 啊嗰啲商台啊， 有啲分別啦。 哇，好大！ 因為嗱，即係譬如我諗最大嗰個分別，首先就係、是、如果喺得 D18 開得節目開得麥咧、你一定要比較即係所謂一定要係專業啦，受過訓練啦。咁啊，網台我諗咧就係一個好 raw 嘅感覺啦。我哋成日以前咧就話人人都可以開麥嘅，係、你有即係、你有嘢講就可以開麥。咁所以我哋呢度咧就即係、我哋就盡量會去俾人。去即係去表達啦。 其實呢個先至係你哋嘅優勢。 好正㗎，所以呢、這 個正即係我哋反而可以聽到呢啲咧，我哋真係真實嘅聲音係點樣嘅。即係呢個咧，如果係普通嘅，即係譬如 mass media 嗰啲咧，我哋聽唔到嘅，太過專業啦。 我哋都 知咗好多啲民生嘅嘢， 冇錯， 自己生活緊嘅一啲經歷。 係啊， 呢個其實更加重要。 係啊，所以嗱，即係由呢分鐘開始，我呢度唔 cut 㗎。係，你講粗口我呢度唔 cut 你。 但係係嘛？我講，因為平時都 唔係，因為我對面我已經講唔到粗口啦，今日，所以一定係唔會講粗口嘅呢今日呢集，咁就所以係咯，好得意咯，兩個對比，我即係希望你可以適應到啦， 嚇， 係啊，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呢個感受，呢個感覺 咯， 氣氛正啊，係啊，咁你就係嚟自北京啦，細個，其實你好細個已經離開咗北京。 五歲嗰時候已經嚟咗啦， 嚇， 係啊， 哦， 所以變咗咧，變咗即係你頭先同我講話傾啲老北京嘅嘢啦，我自己印象咧其實係好模糊。 但你後屘都有翻下去嘅。 但後屘又不斷地有翻，到自己出嚟做嘢，入咗即係媒體呢一行咧，因為做嘢嘅關係就更加多嘅。 係。 真係可以睇到北京嘅轉變，到我依家呢一刻咧，我真係作為一個老北京，我係唔中意翻北京，係好老實。 點解咧？ 所有細個嗰陣時候，我最珍惜嘅一啲嘢咧，全部唔見曬。係啊，第一樣嘢即係之前我哋喺 D18 都講過啦，即係胡同啦， 係 自己最中意嘅胡同啦。即係我覺得你一講胡同咧，冇一個地方係可以代表到北京嘅。 直情係北京嘅特色啦。 天津都有啦，但天津個胡同咧，同北京個胡同係 唔同，好唔同 嘅，完全兩樣嘢嚟㗎。 係啊，好唔同嘅，即係點講咧？北京嘅胡同係嗰陣，即係點講咧？嗰陣一種味道喺度㗎，譬如啲感覺好凌亂嘅味道啊，或者我諗同埋就是北京人同天津人又好唔同啊，你構成嗰樣嘢係好唔同 嘅，成個文化嘅氛圍。 我突然間諗唔到咩形容詞，不過譬如話即係我諗北 北京的胡同啦、啊、上海的理論啦、啊、這些是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東西來、啊、但是你見到是兩即都是一直在那裡消失緊、啊、那我想、胡同那個消失的速度是快過理論很多的。 不是，我覺得北京那種胡同的消失啦是真的很過分的。 是很過分的。 因為你想一下呢，我小時候那時的胡同的感覺是怎樣呢？我最記得我小時候那時候呢、即是喜歡、學識踩單車之後，即是十零歲的時候懂得踩單車的時候、我就踩著單車在胡同裡面捲來捲去，你真的好像在玩迷宮那種感覺。 哇，正咯。 仲要是北京的天氣呢、啊、那時呢藍天的、啊、不會好像現在這樣灰蒙蒙的。 灰蒙蒙的。 一落飛機呢聞到那陣呢、啊、煤氣的味道呢、啊、即是這種北京我是完全不喜歡，跟我小時候是完全兩樣東西來的。 哎、直成兩樣東西來的。我以前我住過一年在北京呢，就、我就很喜歡放假的時候呢，就我就不是踩單車。因為如果我想我踩一架單車進去，我控制control 不到啲腦閘。我就喜歡走囉。捐胡同囉。捐胡同就好開心。我試過即係起碼有一兩三次嘅經驗咧，就係、是、有人有啲喺入邊住嘅人請我入去食餃子啊、食飯啊， 係啊， 講北京嘅嘢啊，好鬼開心嘅。 你知唔知呢個咧就係老北京嘅好客之道？老北京係好正嘅，即係好多人咧，我身邊好多人都同我講，喂，北京人好串喎、 啊。 其實北京人唔係串， 係 太過直。 直。冇錯， 即係我哋北方人係好鬼直， 係啦， 嚇嗰個腸咧應該唔同於即係其他 同南方人咪唔同咯， 轉幾多彎嘅冇彎嘅，即係直嚟直去，諗到咩講啲咩， 係， 所以有陣時候咧，你唔接觸嘅話，第一個印象就覺得好串，好似好巴閉咁樣，但你同佢傾多幾句咧，你發覺其實佢係直 嘅 啫。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咯、其實都幾典型嘅北京同埋上海，即係上海同北京咧成日對比啦， 一南兩樣嘢， 一南一北啦，嗱你講。請食飯呢個呢，你就我就勾起我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話即係好多時就譬如話，如果你係一個北京人，叫你同你講話，喂請你吃飯啊，這樣子咁，然之後咧就你真係跟佢食飯咧係冇問題嘅、即係譬如去入佢屋企食飯真係冇問題嘅，佢真係一種好客之道。但如果上海人咧同你講咧得閒嚟屋企食飯啦、如果你今日得閒就嚟屋企食飯咁樣，你真係去食飯咧，你食完嗰餐飯咧係。背脊骨落嘅、 啊， 因為佢就會話：，哇！你真係嚟食㗎？你兩梳蕉咁樣嚇，係、咯。我講下嘅啫，大佬、即係我冇 expect 你真係嚟食嘅喎，咁樣。 同埋你 呢個真係就係一個好典型嘅對比。 呢、這個啦，另外一樣咧、就係、是、北京人咧招呼你嗰陣時候咧，因為我爹哋咧係真係我爹哋，即係我爺爺嗰輩啦，即係我爹哋嗰個家族咧， 係 真係純北京。 係 我媽咪就唔係，即係有少少係北邊再轉過嚟嗰種嘅。 係 咁，你睇佢哋嘅待客咧，到我爺爺嗰輩咧，佢哋待客咧就係、是、去到屋企招呼你，一定要大大碟， 係 最豐富嗰啲嘢全部攞曬 出嚟， 因為佢話咧唔得㗎，即 係呢只係豪爽啊嘛。 係啊， 係 佢哋嘅諗法就係話，喂。客人嚟到你屋企，你仲唔俾啲最好嘅嘢？唔得嘅，仲系啲分量好大嘅。 系， 即系譬如话咧饺子啦，北京人系好重视饺子噶嘛。 几斤饺子？ 系啊， 香港人冇呢概念噶，香港人话可能叫整一打嚟啊，咁 啊 一打十二只唔系啊嘛，大佬真系。 你知唔知其实我 够我蚀边度啊？即系如果同阿北京人讲， 我出嚟做嘢之后咧，再或者系大学之后，或者系中学，即系总之系。嚟咗香港之後再翻大陸嗰陣時候咧，其實慣到係香港呢啲咧，話我買幾多隻啊？ 係啊， 一斤係幾多？我完全冇概念㗎。 你在北京嘅時候就是打兩斤， 對， 餃子來， 沒錯， 是這樣子的嘛。 然後有一次我去吃的時候，我跟他說， 是， 我要半斤，然後那個人、 半斤， 眼睛那麼大的望着我，半斤啊，給不了你啊，半斤 肯定是外地來的， 係啊，冇錯，即係完全係。所以之後咧，我就慣咗，我就話啊，一斤係幾多隻啊？ 係， 即係咁樣你自己有個概念啊。我記得我好笑嘅，香港啲朋友，我身邊啲朋友咧，翻到內地完全冇概念㗎， 冇呢個概念啊。 跟住咧，佢話俾啊。兩個男子啊去食嘢，跟住話咧，俾兩斤啦，心諗兩斤唔係好多嘅啫，佢哋兩個以為咧，即係 頂曬攞可能一磅或者兩磅少嗰啲，點知上嚟兩大碟，就係突 好大 出嚟嗰啲咧，佢就兩個眼突啊， 眼都突埋。 係啊， 佢仲有一樣嘢同食飯都有關係。我以前有個上海朋友又係好同我分享嗰個嘅例子又得意，佢就係話咧，佢係上海女仔嚟嘅，咁佢就喺北京讀書，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有個朋友嘅家庭啦，咁熟落咗之後啦，即係個同學仔嘅北京同學嘅家庭，咁熟落咗之後咧。嗰、那個家庭呢就經常都會請呢個上海女仔去嗰幾食飯啦、即係好似好豪爽、好似你咁講啦，啲嘢又大大盤啊、大大碟啊，好豪客嘅。咁佢個上海女仔就食，即係去過幾次佢屋企食飯之後呢，佢就覺得我應該要回返啲禮俾佢啊，啲禮貌我冇理由餐餐白食你㗎咁、樣。咁佢就回返禮俾佢，但係回咗禮之後呢，嗰家人同佢反面啊。 係啊， 喂，你咪睇我唔起啊，而家我請你唔起啊。即咁樣囉， 係啊，其實我 就小家佢覺得 係啦、我哋北方人唔鍾意呢啲嘢，即係北京人唔鍾意呢啲嘢，北京人會覺得其實呢大家係兄弟 哥們啊， 係啦，哥們我哋唔需要做呢啲表面功夫嘅嘢，你越做一啲表面功夫嘅嘢，佢會覺得你好生薄啊，佢唔鍾意呢啲嘢， 係啊， 所以佢話呢你反而你第二次你請佢返屋企囉，你請佢飲酒食嘢囉，佢會鍾意嘅， 係啊， 但如果你一送禮佢會覺得啊，即係大家， 所以呢個好有趣， 好有趣， 好有趣，呢個係文化嘅，係一個差異嚟嘅， 係 啊， 你講起文化，你知唔知咧？即係講起胡同呢啲啦， 係。 到我大個嗰陣時候咧，即係成咧，你家鄉其實有個根噶嘛， 係啊。 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我一直都係覺得，到我中學畢業或者大學，我都係覺得北京係我嘅根嚟嘅， 係。 香港係 去到大學都 係。是會的、即是那種很深層次的一種感覺的、 你的口音已經、已經給到我這個感覺了， 沒錯，跟住到畢業之後，其實我覺得即大個的時候，我覺得香港是我第一個屋第二個屋企、但我的根是在北京， 是 到現在這一刻我覺得的根是在香港。 為什麼呢？為什麼你這個轉變呢？ 个转变就系、 是、呢、這个即系个心路历程，唔会系净系因为一个灰色嘅天噶。 嗱，呢个就系成个感，成个变化啦。 系， 即系内地嘅一啲好唔公义嘅嘢越嚟越多啦。 系， 到我自己，尤其做喺媒体呢个行业嗰阵时候、其实有阵时睇得嘢太多。翻大陆嗰阵时候，你会觉得。深圳嗰個河嗰、那個橋、個分別係好大嘅、我記得我即係經常跑內地新聞，媒體一跑內地新聞呢得兩種嘅啫、一種就係閃嘅嘢， 閃係啦， 一種呢就真係去跑一啲呢唔公義呀、即係嗰啲黑嘅嘢 越嚟越少喇喎、如果講香港記者入內地跑呢啲新聞越嚟越少啦，抄嘅就多話俾你聽， 即係我同你講呢時我已經有 BB 即係肯定唔係一個新入行嘅人啦，即係當年入行嗰時候肯定係一啲呢係黑嘅嘢， 係啦， 嗰陣時候每一次做完嘢返嚟一過咗個橋，深圳個橋 係 即刻就放晒心，即刻就会唞啖大气、即嗰种安全，哇，返到一个好自由好安全嘅地方。 這個、有趣。你唔係呢個你知唔知？你 要調翻轉， 香港有好多人就調翻轉，由香港一過咗條深圳橋，就會變咗做另外一種人嘅咯。 點樣噶？ 大爺咁樣咯，特別係嗰啲去野遊嘅，係咪先？ 係嘛？ 係啊，即唔係？但係即深圳橋真係唔係，即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一個地方。 係 啊，即 係拍一個紀錄片。 係啊，因為我唔知你有冇見過細個嗰陣時，即係好多十年前嘅深圳橋咯。嗰陣時啊，嗰陣時就我細。那個時候七十年代的時候的深圳橋就哇警備森嚴啦，咁啊仲有即係因為嗰陣時有英軍駐守啊，有解放軍駐守啊，咁嗰個年代又冇而家咁 free 啊咁樣啦，係啊， 我嗰個年代我最記得就係未警察未換制服之前，我最中意嘅 feel 嚟嘅， 係 依家換到咧，我覺得好似一個 secure 機構咁， 但係呢個幾奇，唔係我覺得幾有趣嘅感覺，就係話你即係嗰個北京人嘅身份慢慢淡化， 我覺得最主要真係同一個社會嘅演變，而唔係話你生長於邊一笪地方，我好認同一樣嘢咧，就係話你當你去認同一笪地方嘅價值觀， 你就會變咗嗰笪地方嘅人。即係成日我哋成日都講話咩為之香港人呢，係咪之後即係你呢一代嘅人一定要去出世喺香港嘅人先至為之香港人？我唔認同呢樣嘢㗎。我覺得如果你認同咗香港嘅價值觀，我哋核心嘅價值觀嗰陣時，其實你已經係一個香港人啦。 係啱啱， 呢個 係 好重要㗎。係 係係。 所以即係點解我依家我覺得我嘅根會喺香港，尤其我自己有咗個 B B， 我記得早兩個月我自己搭車，坐巴士嗰陣時候。咁我喺度突然之間喺度諗香港嘅嘢，諗起我自己嘅 B B 嗰陣時，我覺得哇，呢個係我嘅屋企嚟嘅喎，我應該為我屋企，為我嘅 B B， 我應該做一啲嘢喎。媒體嗰種啊， 但係佢聽到你講 B B 啊， 好識事啊，佢完全知道我喺度講緊咩嚇，即係佢好了解我的心嘅嚇。即係我嗰陣時突然之間，我覺得媒體人嗰種咧，應有嘅責任啊，我覺得，突然之間好強。强过任何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两年系香港嘅一个关键嘅时候，我自己应该做多啲嘢喺呢一方面啦。点解要喺 D 一百要发多啲声嘅？就系咁解。因为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嗰种责任感啊，即 系 好似陈冠中讲咧，话战后嗰个婴孩 婴儿潮， 佢 点 解要系讲咁多嘢？其实咧，陈冠中俾我印象咧。 哎呀，你又中意陳冠中啊？ 中意陳冠中，但佢以前唔係咁噶。 而家變咗啦， 變咗，其實好多香港人都變咗。係 啊，變咗，係乜佢？因為佢都喺北京生活啊嘛。 係， 佢喺北京生活啊嘛。 即係佢嗰種咧，佢真係由心底嗰種呼籲咧，我係好感懷嘅，因為我自己都係呢一種人嚟嘅。 係， 所以你哋唔使驚，即係我呢個口音。 陳冠中其實係哦，你呢種口音，你呢種口音唔係口音，唔代表乜嘢。我覺得好似你，我覺得我認同你講嗰樣嘢就係唔係一定話乜嘢什麼土生土長啊等等嘢。我諗就係話你講緊就係話嗰個城市嘅文化俾到你嗰種價值觀，你認唔認同嗰種價值觀？你認同嗰種價值觀，好似而家你咁講，你就即係我頭先我你俾到我感覺就話你 D 一百發聲，你係作為一位香港人去發聲，咁你已經認同咗嗰個香港嘅價值啦。雖然即係我哋有時我哋都有講呢樣嘢，即係我哋講緊嘅香港嘅價值都越嚟越被淡化，即係我哋北上頻道咧，我哋講咗七年啊， 好正， 我成日講緊一樣嘢叫大陸化，英文有英文名嘅，你知唔知啊？叫做 Mainlandization 啊。咁我哋嗰個大陸化咧，我哋喺七年前已經預示到今日嘅發生嘅嘢。咁但係即係我開心見到宇文即係聽到你講呢番説話，即係起碼就係話我哋仍然係有啲人係捍衞緊呢一種所謂呢種叫香港嘅核心價值。 好重要啊，因為我見到好多，譬如話本地出世嘅你近期跳出嚟嗰啲所謂。即係周融啊嗰啲啊， 係， 所以話你睇到嗰種變色咧， 係啊， 以前咧佢係温和嘅人， 係啊， 依家變咗一個左嘅人， 係 紅色嘅嘢啦，佢爭啲咧要戴一個軍帽咧，有個紅帽星，紅星喺嗰個。 呢啲例子太多啦， 哇！我自己好 大哥呢幾年嗰啲金句啦， 係啊， 跟住仲有最近我哋嘅啊咩天后啦，係咪啊？即係話講多啲講普通話可以練，可以練到啲普通話呢樣嗰樣，我真係覺得不知所謂嘅，即係我咧，你講普通話。你用普通话嚟形容国语呢样嘢，我已经觉得系，我已经系好唔舒服噶，系啊，即系收工啦呢啲人， 啊、 你冇逼我今日又喺度讲粗口，大佬真系唔想讲粗口啦。但系好多呢啲咁嘅人啊，周融啊呢啲都系 好多， 系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你唔系企喺香港嘅本位嚟讲嘢， 冇错。 你第一个嗱徐神父啦，你第一个样嘢咧，喂要同大陆融洽，我哋要照顾内地人嘅感受，你系企喺边一个位咧？ 啊、 如果你系一个内地人，你咁样嚟讲嘅话，我尊重你嘅喎。但 系 你依家系 香港人，系啦，冇错啦。你问下 自己嘅， 我哋嘅感受都冇人照顾，边个照顾我哋嘅感受咧？系咪 你喺自己个屋企，你讲呢一番说话，你真系话我唔使捍卫呢个屋企嘅，冇乜所谓嘅呢个屋企。点衰都冇咁所谓，我捍卫人哋个屋企。 系啊， 你会唔会觉得好唔 明？我哋而家经常，我哋而家呢一代嘅香港年青人，成日都经常系被灌输呢啲咁嘅概念噶。即系你见佢，你每一次你见到特首喺个电视度讲嘢，你都想打爆个电视噶。 冇错。 然之后或者想讲粗口啊，因为佢成日都系话俾你听，话俾你听啊，点样教大家要照顾要配合国内嘅发展啊。我哋成日都会俾到一个感觉。话俾大家听，嗱你咧 做乜都好，所有嘢都係配合我哋國家嘅發展等等。呢啲咁嘅，雖然有啲人嘅嘢睇法 係 培養國家觀念咁，但係我哋嘅香港嘅本土價值又放於何位咧？ 冇錯， 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冇攞到個平衡。 同埋你知唔知呢番説話令到我諗咩咧？ 係 就是、文革嗰時個毛澤東咧，即係共產黨最興噶啦，即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係。唔止文革之前都係咁講㗎啦。 哇，咁我哋個人去咗邊啊？ 個人去咗邊啊？呢個喺共產主義基本上都係冇個人主義㗎嘛。 我哋西方嘅價值係個人為先㗎嘛，然之後先要去國家。 係啊。 是啊，是我的仔在呼吁这件事了。 妈妈嗌緊妈妈，我哋不如我哋俾阿宇文呢唞一阵啦，我哋喺呢节完之前呢俾我又清一清啲嘢先。咁呢就关于个北上打赏前俾阿宇文唞一唞先啦。咁北上打赏前每个礼拜都又要 update 一下啦。的哥今个礼拜咪好成绩啊。 是啊是啊， 哇！今个礼拜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又系振奋嘅。 条数喺晒你度，我大致上OK 嘅记得嘅。总之就好得意嘅系，我哋发觉开始有唔同国家嘅货币收翻嚟啦。 好多系啦，嗱，有几个现象我哋见到咧，有唔同嘅货币啦，仲有咧就系、是、个 PayPal 咧捐钱嘅人其实真系多咗。是多咗嘅，即係我記得阿馮總成日就講佢好想見到嘅唔係見到個銀碼，係見到個人數。 人數。 咁我哋呢就呢個禮拜其實呢真係會即係幾振奮，就係我哋又見到啲人數啦。咁呢就報一報下個數啊。 好啊。 你有冇數啊你。 我冇數。 你冇數就我報啦喎。我話俾你開心到你不得了。恒生户口加 PayPal, 加埋建行。加埋阿蘇哥嗰2000蚊咧，因為上個禮拜打風咧，咁咧就廣州蘇哥嗰2000蚊咧，我哋都仲未攞，咁我哋計埋嗰阿蘇哥嗰2000蚊人民幣咧，總數折咗做港紙所有咧。28,000+，系啦。如果大家有聽上一集嘅時候，我哋大約只係得萬松啲蚊到嘅啫。係 啊， 咁今個禮拜咧已經係去到28,000+。 嗯， 多謝大家先，真係多謝大家。咁咧同埋咧唔好放軟手腳，繼續。咁咧我就有少少失職啦，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就我頭先聽緊第二節就知道啦。因為我呢個禮拜嘅即係個人嘅經歷啦，咁導致到啲打賞錢呢就遲咗分發出去啦。咁呢就嚟緊呢個禮拜我哋會做㗎啦。咁呢就包括梁錦強啦，廣州梁錦強啦，同埋呢就周秋良都會。周秋良呢就其實我哋兩邊Jackie 同Roy 呢就主要都有 keep 住有同梁錦強有聯絡啦，咁我就有 keep 住有同周秋良聯絡啦。周秋良呢就主要都係仲係做緊好幾個手術啦，咁仍然都仲係喺呢個深圳第二人民醫院嗰度啦。咁我哋就會即係稍後呢就會安排呢啲善款呢就會一定喺嚟緊個禮拜呢就會派到去佢哋嘅手啊！咁網友捐咗錢，亦都要同大家即係要有啲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就係要多謝所有捐咗錢嘅朋友啦。咁有好多其實 send 咗好多 email 啊 ，send 咗好多 message 啊。咁有啲我都係老規矩啦，有啲咧冇容許我開名嘅咧，我就未必會開名啦。咁仲有咧就嗱有啲我唔開得名，但係咧內容都可以開得嘅，就係咧有部分嘅捐款啦，要更新一下啦，以牛哥跳街舞嗰度咧就多咗五兜嘢啦，50蚊多咗，咁啊即系而家唔系42.18咯，系4000，仲争4150蚊咧，牛哥咧就会系即系要需要跳街舞，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有一位网友就咁讲嘅，佢就话咧其他捐去打即系佢就话咧捐去打赏前嘅钱咧就任我哋点用啦，咁但系括弧就系咧够胆你攞嚟唱歌跳舞饮食食嘅话咧，你即管攞去，即系唔即系同阿牛哥讲，唔系同我讲啊。咁就支持我哋啦，加油啦，努力做，繼續做，直到呢做到你班仆街死咗為止咁樣。咁仲有呢就係、是、呢阿 Mary 關呢，多謝你啊，你今個禮拜呢又即係捐咗啲錢啊，咁又繼續支持我哋嘅打賞錢啦，捐咗幾嚿水就俾呢個乜乜錢，咁佢就話呢希望呢就一陣呢就幫為佢呢就點返隻歌，咁呢首歌呢佢就 首歌的名字就是叫做 Eighth Wonder 的80年代一对英国的乐队的歌名就叫 I'm Not Scared， 这首歌呢他就特别点给这个黄毓民教主听的因为他一个因为呢他就说他在节目里就开了 Mary 关的名字就问候他这首歌呢就完全代表他对教主的回敬歌名呢就叫做 I'm Not Scared， 那我们听下一首歌啦，休息一阵啦，希望大家继续啦支持一下呢、這个北上打上前啦。最后的有啲乜嘢可以 补充少少先？咁啊，因为呢样嘢就要仲有多谢网有一位网友嘅，就阿哥些粉兄啦，因为佢嗰度咧就其实唔好意思啊，因为呢个礼拜听翻第二节就知啦，即系乱晒龙嘅好多嘢都。咁、但系我知道系佢嗰个打赏前咧，佢分咗三 part 嘅。第一样嘢佢照旧俾翻落打赏前度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佢有部分嘅钱咧系会俾落毛哥嗰、那个嗰嚿钱嗰条数度。 哦，仲可以继续捐落毛哥嗰度。 仲有嚿钱仔咧。就係俾阿葉敏華嘅 ，OK， 嗰度我會分翻㗎啦， 好，即係跟翻阿西文哥嘅分配啦，我哋會。我会继续做， 我会做翻呢个必须要喺个节目度同。 系啦，同咁啊，顺带再提大家咯，你哋所有要求边啲钱捐俾梁锦强，边啲钱捐俾阿周秋良嗰啲咧，我哋都会跟翻足去做噶。咁所以咧，即系大家放心，有咩要求嘅咁啊，继续啦。即系譬如话牛哥跳街舞啊，杰斯跳钢管舞啊，等等呢啲咧。系啦，全部 好有趣啊， 好有趣噶，我哋系啊， 咁 系嘛，好开心噶， 系啊，咁啊， 系啊，我呢个礼拜非常好啊，即系好多网友，同埋即系头先同阿，正如阿的哥讲啦，就系收到好多外币嘅，咁所以亦都多谢美加、澳洲嗰边嗰啲朋友啦，继续唔好停啊，即系上返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咁你可以搵返三个渠道嘅捐钱嘅渠道啦，包括呢、這个恒生银行户口啦 ,PayPal 啦，同埋呢个中国喺中国内地嘅建行嗰边嘅户口啦，咁同埋最后补充一样嘢，头先公布嗰个28000几蚊呢，其实呢阿的哥仲未返大陆去 update 返建行嗰个 balance 嘅，我要话俾你听係一定多过头先我讲嗰个28000几嘅，咁唔紧要啦，我哋就攞住个28000几用咗佢先，咁然之后呢就唔使驚，我呢度唔会储钱嘅，咁啲钱就一路就会继续去派俾有需要嘅朋友囉。 好有意义啊。 係啊 ,ok, 休息一阵，我哋听下 Mary Grant 点唱嘅呢一隻 Eighth Wonder 嘅 I'm Not Scared， 咁我哋返嚟继续同阿宇文倾偈。